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啊，是关于教育性戏剧。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哈，首先一位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应用戏剧研究中心的常务主任林航老师，欢迎林老师。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芬斯汀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同时兼任金帆话剧团的指导以及排练工作的景波老师，欢迎景老师。 好，大家好。 咱们今天聊的主题是关于教育性戏剧哈。说到教育性戏剧这个话题很大，戏剧呢可能分为很多种，但是教育性戏剧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哈。到底戏剧会有怎样的教育作用呢？首先请两位老师说说哈，什么是教育性戏剧？ 首先我认为教育性戏剧并不是要让孩子们在戏剧中说我单纯的只要去学会表演，而是要在戏剧的一个体验过程当中让他学会发现问题，让他学会语言沟通，让他学会增长自己的能力，从而呢能够让他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生的体验，而且能够更好的与同伴做互动与交流。 嗯，咱们就请这个林航老师，因为您啊是长期做这个儿童教育戏剧的哈。 是的。 而且尤其是绘本教育的戏剧，所以您说说哈，就您觉得到底什么是教育性戏剧？ 嗯，景波老师其实说得很好哈，教育戏剧呢实际上就是用戏剧作为一种手段，达到的是一种教育的目的。那么它更倾向于达到这种教育目的，而不是这种舞台上的呈现。其实很多人对教育戏剧的概念可能都还停留在戏剧教育上， 对， 就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教育戏剧更多的是让孩子在过程中学习，与其说它是教育戏剧，不如说它是过程戏剧以及教戏剧教学法，这样的教法可能是更准确一些，让孩子在过程中去体验，去成长，去提高，这样的一个过程。 咱们所认为的教育性戏剧是不是都是在舞台上展现的，戏剧的这个剧场展现的，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吗？ 其实不是。就戏剧的概念来讲，我们大概理清一下。戏剧的概念呢，在我们国家它包含有戏曲、话剧、歌剧。那么在西方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指的就是话剧。那么在上世纪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有些人已经有疑问了，就是戏剧只是在舞台上的一个表演，跟观众是割裂开的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很多人有疑问，不光有疑问，还做出了实践，做出了改革，他做了革命性的一些改变，也就是当时巴西的这个奥古斯都·奥博这样的一个大家，他是发明了被压迫者剧场。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他打破了戏剧的几堵墙，非常有意思。我们所理解的戏剧就是舞台上和舞台下，那么大家欣赏的都是舞台上的表演， 没错。 那更多的人是想，那我怎么参与进去呢？好像我只是在看，我并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个人物的观点。那于是呢，他打破了这堵墙，他也打破了这个舞台的界限。 那是在哪个年代？ 那是在上世纪中期。 上世纪中期就是 上世纪五十， 差不多70年前了。 对，差不多啊，这已经去世了。对，那但是他留给我们的这种方法是非常好，他开创性的打破了这种区域的限制。 没错，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可以是在教室，可以是在户外，可以是在任何地方，可以是在图书馆，就是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一个戏剧的展示。 对，所以这个戏剧它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概念，这被称为大戏剧的概念。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哈，艺 说到教育戏剧，包括我觉得景博老师可能也会有很多家长问你哈，说哎，我家孩子这个年龄段适不适合呢？比如说是不是都是低幼儿童，比如说五岁以前的是吧，这个才适用于教育戏剧，因为他们还没有特别独立的思想，可能更容易就是接受这样的戏剧形式。那林航老师，您在不断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您发现没有，到底这个戏剧它适合什么年龄段的这些人？ 就是可能很多人以为哈，戏剧只适合这种比较小的孩子，或者就是适用于专业性的这种人才，那么戏剧教育可能是更偏向于这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戏剧呢，实际上它的年龄段可以从3岁一直到99岁，我可以这样来说， 到99岁。 是的，这个教育戏剧实际上它是引导所有人的一种参与度的提高。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根据他不同对戏剧的这种认知而参与到戏剧的表演、创作和完成当中，而且在整个戏剧的他的参与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都在展示自己内心的另外一个我，也是让他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其实不只是对小朋友这样，对吧？ 对 成年人还有对老年人同样具有意义。就像中国的教育戏剧的发起人和引领人的李英宁老师，他也发起了陶冶剧场，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剧场。实际上他们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用这种戏剧的手段让他们可以回溯自己的过去，然后创造一个新的一种未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更大的变化，以及他们乐于接受现在的状态，以及更有乐观的精神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可以说教育戏剧是针对3到99岁都可以适用的。 这个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一个理念哈。而且我觉得为什么现在说教育戏剧很多的，比如说绘本转化成的这个戏剧哈，演变成的戏剧，或者说是童话作品演变成的戏剧，可以一家人一起来看，就是这个原因哈。因为其实大人也可以从中吸取到营养啊，吸取到教育的意义。对，其实昨天啊，咱们童书博览会的现场确实也搞了一个教育的戏剧哈。 对， 这个林航老师还是做主持人的。 对对对，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好的，昨天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然后跟798，也就是我们童书博览会共同举行的一个 CASE 北京 CASE 戏剧节。那么这里面来了很多个小学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们，然后在上面有不同的展示，不同版本的皇帝的新装，比如古代版本的、中国古代版本的，比如西方幽默版的，还有这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的玉兰树下等等，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孩子在戏剧过程中就展现了这种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同时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跟下面的小朋友互动。那么在这两天我在这个童博会观赏的时候啊，我也会看到，就是我看到特别好的就是他把戏剧，他把阅读跟科学啊放在了一起。慢慢城市的科学节，其实我看到这两个我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我看到科学馆的就是这个城市科学节里面有很多的非常好的科学的这种试验啊，可以让孩子非常好的体验。那么他其中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团队带来的弹道，就是打到身体里面，打到身体里那个弹道的轨迹是什么。就让孩子们 感觉真人版的， 对呀，对孩子们穿上那个白大褂去探索这个弹道是怎样穿越身体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我就在想到跟阅读的一些相结合，以及跟戏剧的结合，这完全是可以的。比如我们设计一个这样的侦探的一个情景一个环节，比如是福尔摩斯的这种侦探集，那我们就在分析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去探究这个子弹到底是怎么过去的，然后去探究这个现场到底是怎样的。 这反而更加生动了，孩子也更容易去理解了。否则如果我们只是对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进行理解，虽然我们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很多孩子很难以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啊，就是我是听到的，其实绘本也是一个媒介。那么绘本这个媒介呢，会让我们去想象，它这个图画有更多的想象力，它可以称之为一种艺术。那么这种艺术呢，我们去想象它，但想象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是孤独的，我们会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场景，但那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对， 那如果在别人给我讲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觉得啊，立体了一些，我们两个人有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但他依然是在故事外的。那如果我是跳到了故事内呢，戏剧就可以帮助他，戏剧可以帮助他进到故事里边，然后去探索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更容易体会到每一个角色他的人物心理的变化。 对了， 因为他 这特别重要。 对，他在整个参与的过程当中，他不是说阅读好像是在说悄悄话一样，是我与 自己的一个对话，或者说我与制作者的一个对话。而戏剧呢就是这样，不管是绘本的还是从图书中来的，它要真实的和另外的一个人是一个 产生连结。 对的，他们要有一种碰撞。其实就像说这个搭档，我面对的这个搭档可能他给我另外一种刺激，换一个搭档他可能给我一种新的刺激。那么实际上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他由内而发的，他在独自阅读的时候他是一种体验，当和小伙伴们共同阅读甚至共同演绎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新的体验，甚至他会联想到他身边的生活，他自己的周围的很多很多东西， 他的境遇跟这个人物的境遇之间的联系。 对， 没错。 对， 尤其小朋友，其实我在整个就是和小朋友摸爬滚打的这十几年当中就发现，原来虽然我是普通的老师，一直都认为小孩子嘛，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哎呀这个是个小孩儿， 不要小看孩子， 觉得他 对极了。孩子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一点都不亚于成年人。他们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有他们的无奈不解，甚至他们也会就是 有自己的思考， 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非常丰富。我就发现戏剧就可以让孩子们把他们深藏在内心的某种东西，在一个特别恰当的机制或者说媒介当中让它绽放出来。比如说我们剧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而且他父母还做的工作跟表演和戏剧还有关，也希望这个孩子呢能进入到剧团。然后我们一看小孩形象也不错嘛，声音也很好，就是最开始就跟他说，他好像是3年级的时候吧，就跟他说，哎，咱们有一个讲故事比赛，你想不想参加呀？那个正好爸爸妈妈呢也能帮帮你，辅导你，多好呀。我不， 对，他是一开始抵触的， 他 其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对，他非常害怕。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他父母实际上是有这种生活环境的，然后他就泪流满面的，害怕。其实他是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 他说他怕他做不好， 对，我如果做不好我讲不好，哎呀怎么办，非常紧张。然后说我一上台我会哆嗦，我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说啊，那好吧，那可能也因为年龄小嘛，说那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后来呢我们正好是5月10号、11号左右和中国儿艺以及中央戏剧学院我们学校一起打造一台自己的原创剧，叫做我想对你说。然后当时在中国儿艺的舞台上连演了4场吧。这个小朋友呢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他也在底下看了，跟爸爸妈妈一起也看了，感动的他呀不行不行的，然后回来就说，就跟他妈妈说，你能跟剧团的老师申请一下吗？说申请什么呀，妈妈也逗他，然后说的那个到4年级了又要招新的同学了，还会再上台演戏，我怕我以后没机会了，我一定要想参加。哎，给他妈妈逗的，他妈妈说，你不是说你害怕上舞台吗，咱别去了，你看你讲故事都害怕，那个在舞台上又得唱又得跳又得演，而且特别特别苦，我不怕，我愿意，我就是想上舞台上表现我自己，我让大家都能够认识我所演的人，我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哭一起笑。哎呦，真没有想到，就是一下把他心里的那种， 这是主观能动性带动出来了。 对极了。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看过一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人，你可以强迫小孩子学习数理化，你可以强迫他去背单词，甚至强迫他干嘛干嘛，我就盯着他就好了。但是艺术不是的，艺术你强迫不来，他只有当他的这种 兴趣 对被激发被吸引的时候，就是他心中另外一个我在 小宇宙爆发了， 对极了，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对，是 他一下就绽放了，他一下，而且是那种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喜欢。 是因为他主观能动性，他自我发现，自我去成长了。所以那句话也很重要的，就是其实绘本带给你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想象，是你的想象空间。但是戏剧带给你的是什么呢，你是深的体验，是你终身就铭 心 刻骨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其实我就有这样的体会哈，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很多绘本，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颜色很漂亮哈，这图画特别的吸引人，特别有意思，这故事也好玩，可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把它忘了。对，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发生在你身边的，或者真正是你自己亲历过的一些事情。但是戏剧可以把你带到这个场景当中，让你成为故事当中的一员，去体验这个角色。 特别对， 说得太好了，就是这样的。戏剧的确是有这样的作用，孩子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比如我们前一段做完的这个端午节的，实际上端午节我们第一堂课就是端午的习俗，后面我们就会探索屈原。 对中班的小朋友啊、才4岁不到5岁，差不多5岁这样子的小朋友，我们探索屈原。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从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的这个战国时代的这个背景的划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文斗武斗的方式去争取地盘、然后对他们去争取地盘，然后就会扩大和缩小自己的面积，有的是秦国，有的是楚国，有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这个有了概念。那有了概念，他知道屈原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屈原不只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出生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对他是什么样的期盼，就是因为他是贵族出身嘛，那就很多人，他们孩子作为他周围的人给他很多祝福，他会成长，他可以飞翔，他之后可以对国家做出贡献，他之后会成长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谦让的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当警察，可以保卫国家，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屈原就在这样的祝福下长大了，当然他也成长了这样的人。然后呢，他们去体验屈原各种不同年龄段的所发生的故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中，他们就体会到了屈原在最后的选择，他选择了国家，他为了让更多人去警醒，他跳入了汨罗江。那么在这个最后，孩子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们去选择。如果你在这个就是相当于又进入到这个角色，你作为屈原，你是会选择那边还是这边？这些孩子真的有一半差不多选择了汨罗江，你知道吗？一半选择了活着这边。他说活着的说我要活着，因为我要把他救起来。 那这个想象力，这个想象力的确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林老师说的，孩子们的想象力 不亚于成年人哈， 超越成年人，真的是超越成年人， 绝对的，是的。 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基层教师，我又教美术，其实美术和戏剧就是艺术， 艺术很相通。我也学了，原来学美术的，透露一下。 好了，我们还可以，我继续向林老师学习，就是他都是在打开孩子的想象力。那么你绘画，它是平面的一种创造，它是相对来讲，它可能 色彩多一些哈， 对， 线条， 这种要求技术性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讲比戏剧更高。 没错， 戏剧有的时候你就看孩子偶尔的他坐在那儿，他在研究一个，通过读书研究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未必是人啊、有可能就是一棵大树、有可能就是一个小动物，甚至一段情境、风景或者怎么样， 一个石头， 对， 风雨雷电， 对对， 都有可能。 你就看小孩子，你看他的眼神，你就觉得他浑身都在融入到那种你不可预知的一种想象，你不能预知的一种想象当中，然后去让他好表现的时候，就是真的什么叫做这个互相的激发，他会有时候我们不敢，我们成年人会给自己无形中有一些限制，哎，这可以吗？这不行吧，不合理吧， 因为我们上了很多， 对， 很多脚板 害怕，说这不合理，这个得推翻， 不应该这样， 对，这样是让别人接受不了的。 对，头脑中的警察在提示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 所以现在就越来，我就跟孩子们这么多年以后发现，在孩子身上你可以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他就老说怎么不行啊，我说那这不合理啊，然后就跟我说那你试试呗，好吧，那咱们就试试呗。哎，试完以后没想到，哎，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确好像比你成年人所想的那种，哎，这得有多合理啊，哎，这多完美啊，怎么样， 别人会怎么看都要重要。 对，没想到孩子设计出的某些东西，他在舞台上如果最终呈现的时候，可能是会更吸引下边的观众，而且这个观众真的不像原来理解的说孩子演戏，哎呀，就是哄孩子看嘛、小朋友去看吧。哎，我现在就越来就接触的越深，越发现儿童剧也好，这个舞台戏剧也好，就像林老师说的，哪怕就是我们在校园里、在社区里去呈现的一个东西，它都可以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人，而且这些爸爸妈妈就是看完以后，跟孩子看完以后，他会有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感受，就是有 很多，他更了解孩子了， 对极了。而且很多父母就会说，说我看了这个戏以后，把我带回童年了，就把我现在那种被现在特别紧张的、富有压力的社会生活一下就洗净了一样。就比如说，就是最近比较这个应该是热门的，叫做《大鱼海棠》吧。这个虽然是一个动画片，而且是以逍遥游为背景去讲的一个故事。但是没想到，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那是有年代感、有差别的，哎，都体会到了一种温馨、温暖和这种陪伴。无论哪个年龄都 有各自不同的感触，就是不管爸爸妈妈女儿儿子都是泪流满面，就从中都挖掘到心中的， 大人更需要童话， 对内心深处的内心深处的很多人性的层面的东西， 对极了。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啊，很多家长可能通过孩子去演戏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或者他看这个戏剧，他能够真正了解到或突然发现，哦，孩子还有这样的一面，我竟然之前没有发现， 是 吧。我觉得这个景博老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实力哈。 嗯，的确是，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前一段时间刚排的那个戏嘛，历时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最开始爸爸妈妈没有想象出来我们这个戏是要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做教育的嘛，学校最多的就是叫做家长会，就是其实孩子和父母通过这个家长会就会产生一个分水岭，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其实我们小时候都从学校过来过，对吧？有的孩子就是家长会，我妈我爸去没关系，今天我没准还能得到一顿好吃的，因为他知道对自己很有信心。有些比较顽皮的小朋友那就完了，今天 雇个家长吗？ 没错，就是恨不得，哎，我这两个屁股今天是单打呀还是双打呀，他会很紧张。然后但是其实虽然这是实际上的一种表现，就是现实中的一种很呈现出来的一种人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实每个孩子内心他都有他的东西，他 都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对，然后我们就从前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请孩子们给爸爸妈妈写了一些心里话。 哦， 就是我们不让爸爸妈妈知道，然后呢爸爸妈妈也为他们的孩子，我们全都是秘密的，也给你们的孩子去写一些心里话。你们有怎样的期许，你们有怎样的盼望，就在这个戏呈现之前都两方都没有见到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都隐藏着的，因为要用它作为我们完善戏剧的一个支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真的要去了解孩子在想什么，爸爸妈妈在期许什么。其实我们通过看了以后发现，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孩子所想要的和爸爸妈妈所期许的有很多都是 一致的，而不是拧巴的。 但是为什么现实中呈现出来是 拧巴的？ 是拧巴的。 对， 是因为没有沟通和误解。 哦， 就是孩子会认为我爸爸妈妈只想让我 成为 做到 什么样的人。 对，爸爸妈妈呢，有的时候说句不好听，咱们都是成年人，我也有孩子，我孩子二十多了，然后 这么大 的，是的，然后 太不像了， 然后就都会有这种，我可不能丢面子，我也这样经历过， 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会特别急切， 对， 就觉得你怎么老做不到呢，我就希望你更优秀。 没错，然后实际上父母是把自己的一种拧巴，然后怎么办呢， 强加给了孩子， 强加给了孩子，然后孩子要用他特别弱小的肩膀去扛起你父母所要承担的，其实一种担当或者责任。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孩子和家长实际上想法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在一起。爸爸妈妈，我希望你能静下来、蹲下来听我讲话。爸爸妈妈呢，是希望孩子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家长，敞开你的心扉说。哎呦，当时我们看的真是所有成年人，就是我们这个主创团队真是泪流满面。然后在前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们这个戏还是受到了一定的肯定的，然后就孩子们很辛苦，几乎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就是给他们办了一次庆功宴。然后然后就在那一天才把这些信件交给父母和孩子手中，当场让他们，哎呦，当时那个场面，我真的就是 家长是不是也觉得，哎呀， 爸爸泪流满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好，再见吧，朋友们， 好，再见， 再见，大家再见。 值得他送你一只含苞的花。